去選出區議會嘅時候，咪即係俾你公民黨攞多席咯。如果你有機會嘅話， 我唔知啊。不過對我嚟講就當年 佢當年都要醒俾阿何俊仁同埋馮檢基啦，乖仔嘛，你通過政改方案嘛。 當年我就冇諗過選超級嘅。你見到如果大家仲記得2011年嘅時候想選超級嗰個咧，即係選區議會嘅時候想選超級嗰個係湯家驊。 是，但你起碼有個 choice 嘛？我明，即係對個黨嚟講，你始終有一個機會 或者有個可能性嘛。咁我都明嘅，咁但係對我嚟講就我自己嗰陣時做山頂做得好開心嘅，即、係我係覺得有即係、做開有感情啊嚇， 有人啊 嚇，咁 我唔識做嗰啲區啊，大佬嚇，我哋嗰啲即係三甲 冇啊，揮手嘅啫， 係咩？咁易 啊？唔係，最主要係交 靚仔啲得嘅咯喎，靚女啲得嘅咯喎， 傻啦，主要係交通咯，可以話俾大家聽，揮手可以收埋身添咯。 挥手都有收身， 减拜拜肉啊嘛！ 拜拜肉之余，你仲要转噶，转、身噶， 又减拜拜肉，又减腰，系咪？ 收背脊添咯。 啊，不過我覺得聽日又唔需要嘅，即系咁 fit 系咪？ 啱冇啦。 好，呢一次時間差唔多啦，轉頭翻嚟。 花生當飯食，佢哋話佢哋最積極，我係謝志峰。